张学友的饿狼传说也出现在电影港囧的片头当中，他配了一组快速剪辑的香港镜头，几个镜头就把香港意境带出来。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人公心情的写照，毕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弥补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带着饿狼扑食一般的饥饿和绝望。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一起回忆的是港囧当中出现的粤语经典。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的最爱，当然也是导演徐峥的最爱，一生最爱。这是卢冠廷所唱，最早的是在于他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大圣取经》当中的片尾曲来出现。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这首歌无疑都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爱情；那么，当你真正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听懂了什么是哀伤，什么是无奈。 Bye. 在电影《港囧》当中，许莱和杨一好不容易重逢之后，却因为戴着铁头罩无法相认，于是就想起了这首歌，歌词当中的一句相亲竟不可接近你，简直是没有更合适的。这段歌曲的出现其实还是有一点徐峥致敬他的偶像周星驰的成分在其中。《港囧》当中的歌不仅仅是贴合剧情的需要，有的时候更有它内里的内涵在其中，比如这首《倩女幽魂》则是众多的影迷心中不可磨灭的一首经典的作品。词曲作者都是黄沾，他有非常强的古典诗词的根基，所以他的歌都会带着浓郁的东方古典气息，也让一部商业的鬼片因为这样的底蕴而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张国荣极其浑厚磁性的中音配上这首作品堪称完美，《倩女幽魂》。 人生路，你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过，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是美梦如热望，梦里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在港囧当中，这首《谁可改变》出现在苗雪徐来和杨一他们校园初恋的部分，用来追忆这段有缘无分的情感，好像也是说不出来的合适。你看看歌词，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供你漫步田园。如果你的家里还有谭咏麟的这本《谁可改变》的磁带，绝对是称得上是资深歌迷。香港音乐当年就是以这种形式传入我们的耳朵，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培育了最早的一代专注香港流行音乐的忠实粉丝。我们也开始由歌及人，再由人及歌，慢慢的去了解我们喜欢的这些歌手他们之前的作品。见到美人的时候，也总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当年有一部电影就是林青霞成功转型的经典，《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就是一部让人心生念想的作品，主题曲也同样配得起这部电影，许冠杰的主唱黄沾谱曲，《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影也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生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 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份爱在 的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最美时光。在节目当中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在港囧当中出现的音乐经典，看似好像是随意的选曲，但其实有一些是非常有深意的组合，比如说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还有陈小春的乱世巨星，这三首歌其实代表了当年香港流行文化侵蚀内地的另一个载体，那就是电影，因为他们也分别是《大话西游》《笑傲江湖》至《东方不败》还有《古惑仔》这三部港产的经典电影的歌曲，当年也曾经以录像带的方式在大江南北传播，被我们记住。当年山鸡陈小春和浩南哥郑伊健确实为《古惑仔》系列贡献了不少金曲，而这首歌呢，就是电影《97古惑仔》战无不胜的片尾曲，也是最具标志性的《古惑仔》主题曲《乱世巨星》。 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去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里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力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 乱世巨星，史莱和小舅子拉拉他们误闯古惑仔大战铁头人的片场的时候，陪的就是陈小春的这首乱世巨星，因为它实在是太具有标志性的一首古惑仔主题曲，所以另一部电影煎饼侠让古惑四子再聚首的时候选的也是这一首歌。既然是粤语金曲大串烧，怎么可能少得了 Beyond 呢？所以在电影的最后一段，徐来和妻子菠菜在高空悬挂的玻璃板上经历惊险一幕，徐来最后还是紧紧地抓住了妻子的手的时候，出现的歌曲就是 Beyond 的《情人》。《情人》里的 Beyond 以及另一首歌《忘情三管舞》里的草蜢，其实也是徐峥对当年香港乐队和组合在国内最火时期的一个致敬。而这对徐峥这样的七零后来说，其实也是青春岁月里香港文化的终结，因为此后的英皇娱乐时代的林夕、黄伟文两位词人闪乐的时代，以及陈奕迅、杨千嬅、 Dreams、 容祖儿的时代，已经和他们的青春没有太多的关系了。篇幅有限，但是港囧带给我们的这份关于音乐的回忆却成了电影最妙的部分，更加成了徐峥他的电影的又一个标签。这样来看，谁又能说这些经典的老歌被时代遗忘而再没有了意义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至今经典，来自于 Beyond《情人》。 心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